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您好，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电影录音剪辑《没事儿偷着乐》。 关于税水平和贸易水平开始遭到严重破坏。 哎，五面，这就对了啊！西方资本 A 到还是财产书，费点电不怕，它肺炎呢，是吧？你没听人说吗？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呢，在于晨，是吧？嘿嘿嘿，三面，这不是练这地界。又干嘛去？ 上厕所。 四面，叫二明起。都几点了？弄不好又得迟到。 二姐，哥叫你起，该起了。 云芳，云芳， 哎， 犯啥呢？昨儿那事儿啊，我想了半宿，总算明白了。 昨天嘛事儿啊？ 就那夜产费的事儿。你算算吧，你们厂那夜班费啊是6毛，我们厂8毛，我要是加上一个月的班儿，我就等于比你多挣6块钱，对吗？其实不对。你们厂饭便宜啊，你们的馄饨2毛1碗，我们厂就得3毛。我这样的要是一碗不够吃，我再多吃半碗，我还比你少挣5分。但你们厂的量小啊，你们一碗馄饨10个，我们12个。但你们厂的馄饨馅儿大，我们那馅儿小，算来算去啊，嗯， 哥， 你们厂好。 该上班了啊，都几点了？大明，快去看看吧，云芳出事了。 怎么了？ 他光是哭也不吃饭，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 思明，看过啊。 那个眼镜不要去美国吗？把云芳给甩了，快劝劝他吧。 我 早就看你眼睛不是东西， 不吃不喝多吓人呢。 哎，我去选不合适啊。 这你一点快去吧。 我 你快去，大咪来了。 大咪可来了，大咪 不行不行， 你怎么不行啊？那不是跟你亲妹妹一样吗？ 去吧。 哎呀大咪， 别等， 这听你的。哎呀大咪，上了上了。 运发这么好的背面你干嘛蒙脑袋上？你这算嘛呢？说你是变戏法的，你不会变鱼缸；说你是济公吧，你身上还没怎么脏；说你是佐罗，你手里还没有枪，你怎么不说话呢？想学谁？人小偷不说话，那是工作需要。有小偷说话的吗？女士们、先生们，注意了啊！我是小偷，我现在要下手了。你不说话也行，你干嘛不吃饭呢？又想学谁？学气功大师？气功大师不吃饭哪有功夫？真有功夫，枕头底下塞着牛肉干呢。那个嘛，大姐，把那碗面条给我端来。 哎， 我这么说行吗？云芳，我知道你为嘛不吃饭，不就是丢副眼镜吗？眼镜丢了，咱们找地儿再配上。俗话说得好，天涯何处无眼镜呢？我呀，我帮你算笔账，你一天不吃饭啊，省3块；3天不吃呢，省9块；你要再3天不吃饭，也就是说，当你省到18块钱的时候，晕房了，你可就吃嘛嘛不香了。 大咪，面条来了。说，我爸让你接着说。 云芳，世界上最好的就是这饭，饭里最好的，就是这面，面里最好的就是里边这蒜。算再好也不如你好看。云芳，你就算了吧。 大咪，你娶我吧。 水吧。 哎呀，没靠着吃病啊。 二妮，你喝了吧。 谢谢你了，嘴站着了。 哎，云芳，你别在这儿站着里不里外不外的啊，进来。 人这是一种姿态，没过门。哎，云芳，我们这是开家庭会，虽说你是个外人，但你可以列席。 三明，你喝。 我不喝。 哥，我不喝。 有嘛话你就说，再说了，你们都是一母所生，客气嘛呀。你是老大，支撑着这个家，容易吗？ 打个比方吧，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就得种庄稼，秋天一收割，他冬天心里就踏实。有些事儿你们不懂，妈是过来人，妈懂。这是我第一次结婚，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我就琢磨着我缺点嘛东西。缺点嘛呢，人我是不缺了，那不门口那站着呢吗，我就缺个结婚的地界儿。妈，您说呢？ 想怎么办呢？你就说。 弟弟妹妹们，我跟云芳想在咱家结婚了。我们确实找不着别的地界儿，所以就得委屈你们几位，在一块挤挤。不知你们听明白没有？我们俩住里屋，你们几个住外屋。如果大家要没嘛意见的话呢，我打算我下午我就是妈，您同意吗？妈，您倒是说话呀。 就像这吃饼，你刚搁嘴里，你嚼着嘟嘟，慢慢就化了。 要说妈英明呢，二面，你反对我结婚吧？ 结婚就结婚呗。这胡同里娶媳妇的人多了，说那话干嘛？ 三面，你不反对我结婚吧？ 不，我不反对。我为嘛反对你呀？ 不，你心里有事儿。 结婚是好事儿啊。 不，你得说出来，要我结了婚心里也不踏实。 哥，我头一个女朋友不催，我赶紧投入了。我第二个女朋友还不催，我还能赶紧投入。现在我妈都不说。 你要是想结的话，要不哥记着你。 你别客气了，我慢慢悬着，你接你的吧。 四民， 我不反对，我挺高兴的。 五民，你反对哥结婚？ 哥，除了你的情敌，没人反对你结婚。你这么问就不符合逻辑。不过我倒有个问题啊，你让我睡哪儿？你让全家人怎么睡？ 我能白睡不着觉吗？早为你们想好了，是吧？咱们得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儿，做到增加一个李云芳，不增加任何家眷，还得摆着合理，还得有下脚的地方。 哎，三娘， 哎， 屋里的太太呀， 哥几个都在收拾屋子。 咦，大娘，他们要结婚了？ 嘿， 嘿，好事儿啊！用爸爸吗？ 不用，他们都在。你要进去，你就更下不去脚。 有事爷爷。 五妹，哎，你回来睡上铺，让伞兵睡下铺，啊， 行， 上铺啊，离窗户近，离灯也近，看书方便。来，打把手。思敏，你要心疼你姐，你就睡上边，你姐胖。 我乐意睡上铺，可是哥，我脚着床都睡满了，你让咱妈怎么睡呀？ 这不有俩箱子吗？里边还有俩，往这一放呢，正好是一单人床。哎，要不是结婚，要不是非得跟云芳，你嘚吧嘛呢？有话说行吗？ 说就说，这箱子平吗？平吗？你想搁死咱吗？ 你垫块砖头不就完了吗？ 哎，听了吗？听了吗？砖头子都上来了啊！就是想搁死咱吗？ 你嚷着嘛呢？我还没往上放东西呢。我给妈买一个西蒙斯床垫子，这行吧？ 哎呀，不用啊，弄草垫子就行了。 那怎么能行？妈就得睡西蒙斯。妈，为咱操劳一辈子，容易吗？西蒙斯又舒服又暖和。摆的怎么样？ 不错。 大明，你爱我吗？ 不爱你，我干嘛费这么大劲？ 他是王小山，我女朋友。进来吧，进来吧。 大哥， 这人靠。 这怎么了？这是？ 没事儿，踩尿盆上了。 能把尿盆放屋里头？ 你不漏鱼吗？ 哥，我有事儿。 有嘛事儿您说。 哥，我的春天也来了。哎，哥，您怎么了？哎。 怎么了这是？ 哎，哥，哎，快 行，哎，哎，哎，我呀、啊，在家具店订了张双人床，钱都交了，麻烦您呀、啊，给摆摆，咱家人啊，就属你会摆。哎呀， 哥，明天啊，我就雇个三轮，把双人床拉回来。啊、 哦，你甭雇三轮，怪贵的，我给蹬回来。回来闯你自己爱摆哪里。 别别别，运的事儿你甭管，你就管摆。 你让我们摆哪儿啊，我们就摆哪儿啊。 我让你摆猫方去，你去吗？ 大民，大民。 够了。 大明，大明，哎，你说嘛呢？啊，二百， 哎，就差一点儿。 嘛事儿啊？ 我正给散民摆窗呢。 摆好了吗？ 摆嘛呀？ 行了行了，快睡吧啊。 其实啊，我说的都是气话，咱们哪能睡茅房啊？咱们要睡茅房，还不得把别人都憋死？ 行了，大民，大民，散民走了。 你怎么了？ 睡不着，一闭眼全是腿儿。 嘛腿儿？女的？ 不是女的，马腿儿。一大群马呀跑过来，全是马腿儿。仔细一看，不是马腿儿，床腿儿，数都数不清。 兄弟，你病了？ 没病，我好着呢。那么多楼，那么多房子，能买多少双人床啊？ 兄弟，咱不看那个，看你咱眼晕。 你妈浪费。 你呀，就是爱钻那牛角尖儿，你不会往别的地儿钻钻？咱家那下水道堵了，我一钻它不就通了？像咱这样的就得靠自己，你谁都靠不住。你不妨上钻钻，下钻钻，左钻钻，右钻钻，钻着钻着，弄不好 家里缺钱花，你别跟我借钱。 你是马琴生的，不是马路捡的。 哥，你别让妈睡瞎子了。你把我的小床拆了，让妈睡我的小床吗？ 马睡瞎子不是挺舒服的吗？ 哥，咱家太憋屈了，太急了，我都憋得喘不上气儿来了。哥，我都快憋屈死了。 哥，过年不节呢，在外面怎么干嘛？ 家里人多， 热闹，这也够闹的呀。 呵，你知道一般可不动酒。 是啊，也没见过你请客。 你觉得结了婚之后幸福？ 还行。哥，什么臊话说的？ 吆喝就行了。 哦， 觉得还行。 就是有点累。 你指你哪儿累吗？你干活累了，脸白；吃饭撑着了，脸黑；不好意思呢，你脸红。 你现在脸点啥啊？你得吃点好的。 这没吃过就薄了。哥， 你就为让我吃点好的。 能不能别闹腾？ 谁闹腾了？ 你们闹腾了。别闹腾，这不符合国情，也不符合咱家的身份。 哥， 你别插话，我好容易把话说出来，你让我说完了行不行？你要是在国外有个大别墅，还别说国外，你是在郊区啊，有个小别墅，你们都可以随便闹腾。但是七八口的人住在一间半房子里，你就得慎重了。你能不能跟你媳妇商量商量，请她顾全一下大局，行吗？ 哥， 行吗？我们够深沉的了，我们又不是死人。我没说你骂人，我是说你别闹腾。哥，觉得我没闹腾，那是谁闹腾的？ 我滚呀！ 哥，你别激动， 这是你闹腾，不许我激动啊！你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还不允许我激动啊？我天天闹腾，你干吗？小姐，再上一盘腰花。 哥，我不吃了。 我还没吃呢。 谢谢， 生了个大胖儿子，给孩子起嘛名了？ 我们屋里不有棵树吗？就叫小树。 哟，怎么买个王八呀？ 我们家云芳啊， 啊， 喂奶。 啊，那得好好补补身子。 对对。 啊， 现在别的东西不敢吃。 是是。 就是假货。 没错。 就这王八是真的，还叫假鱼。 啊。 好，有一会儿到家里坐啊。 我那菜板还要呢。 哎呀，我说你媳妇儿不下奶，你拿她干嘛去呀？她招你惹你了？ 你知道多少钱一斤吗？ 多少钱也没拿她做馅儿的啊。 我就爱吃骨头馅儿。 还够节约的。 哎，你还别说，她就没长毛，长了毛啊我一块吃。 知道的是多她，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多媳妇呢，不就是不下奶吗？赶明儿我给我小侄子买几桶美国奶粉去，贵就贵呗，谁让他倒霉呢？谁让他摊上个没奶的妈呢？ 你少来劲啊！ 谁来劲？ 你来劲！ 整天约计吃了多少了？要让我说，你来劲，你媳妇来劲。你给咱妈买过鱼吗？咱妈半年都吃不上一回鱼。你媳妇儿倒好，这么贵的东西都吃上了，都成皇后了。平常你心那么细，买好吃的时候也想点咱妈啊，比嘛不强啊。 还我来劲了，我这是看不惯。哎，你不能说吗？能不说了？ 谁没想着咱妈？我上月还买过一回鱼呢。 那叫鱼吗？ 就是鱼，带鱼。 还带鱼呢，还没表带宽了。 我不钱不够吗？ 买那玩意儿够，那得看给谁买了。 你以为我乐意买啊？你以为人家晕法就乐意吃啊？那东西又不美，不脸跟大圆盘子似的，那好看吗？这不都为了你小侄子吗？人小树的孩子挺懂事，人哪儿都不去，就奔咱家来了。这说明人家有骨气，人家不嫌贫爱富。 哦，对了， 二明啊，我们听说你搞了个对象是临时工，而且还是陕西的农村户口，我们挺为你担心的。虽说你在恋爱的道路上屡受挫折，遇到过一些有目无主的人，当然中间还有一些狼心狗肺的家伙，但这责任不在你，也无损于你的光辉形象。二明，你不能糊涂，早事的萝卜啊三毛一斤，到了中午啊就两毛了，天一黑了就一毛一斤。这会儿来个人问你五分卖吗？你千万不能卖，说不定啊还真来个爱吃萝卜的主，他花一毛五，哎，你就可以考虑了。知道这叫嘛吗？这叫机遇。机遇就是等来的。你就说我吧，从早晨等到后半夜，这云芳不自己就趴到我秤盘子上来了。 还有吗？ 是吧， 你都一块说出来啊。 咱家条件是不怎么样，但条件再差咱们也是城市人，你能不能嫁给一农村人呢？你还有个优点，你爱攒钱。你别以为我要借钱，我不借。你嫂子生完孩子身子虚，吃不了鸡腿没关系，只要能下奶喝凉水都行。我是要嘱咐你，千万千万别告你老姓，你存折放在嘛地儿，更不能带在身上。我真担心他一顺手给你蒙了去，你可就惨了。 不乐意，我乐意嫁老姓儿，我乐意嫁醋缸，我乐意让醋耗死我，你管不着。 谁也不找。 那你上我们家院里干嘛？ 因为我就住在这儿啊。 瞎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因为我住在这儿的时候还没你呢。 武民哥，妈，妈，你看谁来了？ 武民回来了。 武民回来了。哎呀， 老人家。 可想 你好吗？ 好， 这几年身体好吗？ 好，好，妈就想你，还想二明。 儿子这几年不在家，让您受苦了。 哎，武民，妈是受苦了，妈就等着你救她水深火热之中呢。刚出去两年就不会说话了。老人家，教妈不就完了吗？ 大哥这两年越来越幽默了啊。妈， 哎， 我分配回来了。 回来了？ 嗯， 不上新疆那边种苜蓿去了？ 好，估计都种完了。大哥， 嗯，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比较幼稚，现在之所以回来呢，是考虑着走另外一条路。 甭管走嘛路，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对。 面苦啊。大哥，你看呢，他把我打成嘛样了？这胳膊还真好几两着。 行，再干哥心里难受。哎，二妹，我就不明白了，为嘛他打你啊？ 为嘛？为嘛？我命苦呗。 别哭了，两口子还有不打架的吗？在这住几天，顺顺气儿，回去吧。 我不回去，我跟他离婚。 瞎说！就你那脾气，离了婚找谁去？大斌，给我拿饼，要吃似的。 找我啊， 二哥。你是大哥吧？张大民。 啊，是我。您是？ 我是二明的男人。大哥，你听我说。 啊，别，你别叫我大哥，你比我岁数还大了。 那没办法，谁叫我娶你妹妹了？辈分不敢乱。 怎么称呼你？ 李母说。 妈。 木梳， 木梳， 要蜂蜜的梳。 哦，勺啊！ 哦，我爹是养蜂的， 李木勺。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我上家去了，儿民不理我，把我撵出来了。邻居们说你在保温瓶厂了，我就来了。 木勺先生，上回你把我妹娶走，你连个招呼。我就不追究了，可这回你把我妹妹打的身上是青一道紫一道，我就不想饶你了。我这个当大哥的还真得好好帮着帮着你。 该帮他，该帮他。 你们民工爱打老婆，这我知道，可你别往工人堆里打呀。你也不问问老大哥同意吗？想打人家大街上打去，看谁不顺眼你揍。干嘛回家打老婆？老大哥一转正把你打个死去活来的，你怕不怕？ 怕了，怕了。 别打老婆，你实在手痒痒了，你撤自己嘴巴子，既消了气又过了瘾，还不留后遗症，多好。实在不行，你拿脑袋往电线杆子上撞，你跳猪圈里，你打老母猪，你别打老婆呀。老婆是谁啊？白天陪你干活，给你做饭，帮你出主意，天天留给你，苦的留给自己。老婆容易吗？妈，你乐够了，你大老婆，你算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人吗？我告诉你，李木勺，你以后再打我妹妹，我把你木勺撅了，我扔海河里头，你知道吗？我上你们家山西，我跑你们家祖坟去。你说该不该跑？ 该跑，该跑。大哥，我错了，我对不住二妹。二妹是个好老婆， 那你干嘛还打她呀？ 大哥，你是不知道，我打她可比不上她打我凶。 老王，我妹妹她打你？ 我不好意思说，我嫌丢人了，你自己看，还有字儿了。 这个女的打男的的事儿啊，我就管不了了。两口子的事儿啊，还得两口子自己解决，是吧？我说多了，她也不合适啊。 大哥，你说的好，你说的明白。你跟我说了，她举起铁锨追我了，我掏了三排猪圈了，躲不过嘛。我追她了，她腾跳猪圈里头了，我又跳不进去。我打她都是命伤，她打我都是暗伤。 你们俩为嘛打架？ 想要孩子。着急，一上火就打，外头的话更难听，说我是太监，站着茅坑不拉屎， 说他是不瞎呆的老母鸡，光会咯咯咯叫了。 你们打架能打出孩子来，你们不能想的太多，还得赶上机会，不能蛮干呢。 互相来了，他来个，我来他了。 你就没带二民到医院看看去？ 看了，五家医院都说了没病。 那就是你的问题啊。 我没病，我没病，我身体好。 你得到医院去。 快嘛啊 妈 哎 母说回来看你来了 好啊好啊哎呀 大哥、哎、谢谢你了 坐坐啊 收我母说一百、 哎、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卑躬屈膝 我儿子会说成语了天才 大哥他不是天才他是天才的娃你是天才 啊那站起来行行行啊坐吧坐来这边 大哥谢谢你啊儿敏坏上了 儿敏坏上你谢我干嘛 哎没有你他坏不上了 闭嘴说着说着不会说人话了 我最笨了 你最笨我知道 大哥我还是要谢谢你了没有你我吃不上生鲜药他们吃了600多副了坏不上我吃了60副坏上了大哥那李母锁又给你磕透了大哥你们家三口子6只手1只手一个 我不要 这算上了多养几口猪全有了 不我确实不要 谢少了我给你打个军院吧 这不是痛的吧 痛的大哥咱两个可是生死之交痛的你救了个一条命啊痛的你救了个我们全家呀、啊、我给你痛的哎你看是不是痛的、 哎、你别 你看是不是 你别咬了咬还咬都不好你别咬 你受伤吗 我就来这一个剩下你爱给谁给谁 大哥你好好好大哥你真的是好人你不贪 哎这回啊你算说到本质上了 什么？白血病？ 是的，而且已经到了无法救治的程度了。 你是说我妹妹会死？ 躺，别起来，躺躺躺躺。你怎么还看书啊？ 家里好吗？妈怎么样了？ 还那样，挺好的，是好是坏的。哦，对了，四面，咱们家要搬新楼了。 是吗？ 嗯，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上咱俩量面积去了，说根据咱们的情况，可以给咱31厅，而等你病好了，就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了。 那该多好啊！我住不成了。 啊，没事儿，大夫说你得的是贫血。 哥，我是学医的，我心里清楚，自个儿得的是嘛病。哥，带小叔来看看我吧，几天不见，真想他呢。 其实小叔也想你呀。 不会死吧？ 你说呢？ 不死。 为嘛呀？ 姑不是好人，好人都不死。 说的对，好人呐、永远都活着。 姑，你要是死了怎么办？ 那姑就没有男朋友了呗。 姑，你有男朋友在行吗？ 行啊，我男朋友是谁呀、 姑，我一直想呢。姑，你觉得我爸怎么样？ 他呀，他挺好，可就是啊，话太多了。姑啊，喜欢那种个子高高的，说话少的人。 姑，我长得倍儿高倍儿高的行吗？我做个少说话人行吗？姑，我当你男朋友行吗？你喜欢我吗？ 喜欢，好孩子。 那你还死吗？ 小叔，记着给姑打扫房间。 不动拆了，咱家搬这儿来了。 301。 那树没了啊。是小孩二十呢， 好不容易玩一回，别太抠了。 要不让咱妈跟小树坐，咱俩趴得了。 那多大年龄了？小树才多大，你不怕掉下去一个？ 可也是，要不你们仨坐，我趴。 哎，仨人坐得下吗？ 那你跟咱妈坐，我跟小树趴。 小树惦记坐缆车，惦记多少日子啊？ 你跟小树坐，我跟咱妈趴。你今天玩得高兴吗？ 高兴，我特别幸福。 哎呀，云芳，咱儿子都知道幸福了。 爸，玩这回还有别的幸福吗？ 哼，只要你好好活着，就能碰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幸福。我的儿子，你就没事偷着乐吧。